默默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他正在等待着一个逃跑的时机。简决心找到作者，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他隐隐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我走到埃文·哈尔的身旁，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埃文，我觉得你母亲对时空过客的看法可能会令你感到惊讶。来到这儿以后，我对这套书也产生了和以往不同的理解。那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想亲眼看看镜面谷，为什么他们想要体会哪怕只是一丁点儿你所创造的那个世界。我觉得他们之所以会来这儿，是因为你笔下有能触动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是他们愿意相信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感到几近无望的东西。埃文哈尔直了直身子，他转过头看着我，露出了一副惊讶的表情。毫无疑问，埃文哈尔一定觉得我是最不可能会为时空过客的文学价值出言辩护的人。但是我刚才所说的全部都是事实。埃文，纳萨尼尔对安娜的爱恋之情仿佛拥有某种魔力，因为纳萨尼尔从来没有想过从安娜的身上得到什么，相反，他总是毫无保留地为安娜付出。为了安娜，他几乎放弃了所有重要的东西，比如他所属的世界，他的军旅生涯，以及回家的机会。他放弃了这一切，他想和安娜一起穿梭于不同的时空之中，而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地方让两个人相守相依。我们都愿意相信这样真挚的爱情，也希望现实生活中同样存在这样的感情。在兰德和桑拉的故事里，我也感受到了类似的情谊。我在想，埃文哈尔有没有那样想过呢？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在创作故事，他更是在呈现一切好故事的重要的基石和希望呢？艾文，如果你的母亲仍然在世的话，如果她能够看见那么多父亲带着青春期的女儿来到这儿，开启他们的首次旅程，外祖母、母亲和女儿会一起阅读和讨论这本书，还有那些穿着奇装异服的一同前来的一家人，成年人又可以像他们小的时候那样玩起了角色扮演的游戏。要是你的母亲能够看到这些场景，我想她一定会十分的骄傲的。我想她应该会叫你欣然接受这种情况，不要被少数的几个疯子破坏了心情。当然了，如果你不想继续写下去了，如果你觉得纳萨尼尔和安娜的故事已经画下了句点，那就只管完结吧。但是请你继续书写新的故事，艾文。你拥有杰出的写作天赋，能够用文字展现出人类的极限，触动人们的内心深处，能够让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最好。埃文哈尔苦笑着看了看我。Jen， 你这话说的可比一个想要赚点外快的大学生高尚多了。我相信你当时的目的肯定不只有赚钱。也许吧，艾文，要是你的母亲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她只会希望你幸福。不管怎么说，我经常这样告诉我自己，我的母亲一定也抱着这样的心情。只不过，具体幸福与否，并非一个母亲所能够控制的。到头来， 艾文的母亲早早的过世，我的母亲则缺乏勇气，没能带着六个孩子一块离开。乌宁说我需要保持着这种信念，相信他确实有此意愿，而不是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还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其实纳萨尼尔和安娜的原型就是我的父母，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好像总是能够心意相通，就像故事中的纳萨尼尔和安娜一样。当然我也知道我的看法可能过于简单，只是基于我小时候的那些记忆，但是我相信他们肯定也和别人一样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艾文说这话的时候很温暖，他的声音既令人感到宽慰，又叫人着迷。艾文，你能像记住这样最美好的部分，其实就挺好的。我心里在想，拥有这样的记忆会是什么感觉呢？哪怕只是一小段也好。如果能清楚地知道，爱情不一定是破坏和毁灭，生存与控制的恶性循环，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啊，你说对了，Jen，的确如此。艾文·哈尔的脸上五味杂陈，那儿混杂着惊叹、怀疑、悲痛以及忧伤的情绪。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他们还保留着我父母的这些东西，也许是祖父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连祖母都毫不知情。艾文走到了窗前的桌子旁边，他用手指戳了戳那覆满灰尘的胶合板，然后微微笑了起来。我记得妈妈怀着 Jack 的时候，她的肚子圆的就像个西瓜一样。那时候妈妈把春天的植物全都种在了这儿。我想那天下午姐姐应该是出门去了，只有妈妈和我两个人。我们把所有花盆从山下搬到了花园里。爸爸一直劝妈妈别那么辛苦，说天气实在太热了，可是妈妈就是执意的要在那天把幼苗全都栽种下去。 是吗？听起来那天的天气应该很不错。 没错，那天确实是个好天气，阳光透过窗玻璃折射进来，散落在桌面上，透过地上的那已经有些变形的木箱子上洒下了点点光斑。艾文哈尔顺着光线移动他的视线，头自然而然地歪了下来。妈妈很喜欢这个旧箱子，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家里遭到了龙卷风，这箱子就是当时幸存下来的少数几样东西之一。一时间我差点忘了我们之所以来到这儿的原因。 艾文，汉娜说过他就是在那儿找到新的书稿的。 我不明白母亲拿了别人的书稿他到底打算干什么。母亲和我说过兰道夫和萨拉的故事，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他曾经提笔写过或者教阅过这类文字。我爸爸倒是会写点东西，但是往往是写给工程杂志之类的那些专业的材料。说着兰德已经俯下了身子准备打开箱盖，箱子的胶链因为年代久远生了锈， 发出了抗议的咯吱的声音。飘散在空气中的不是未发酵的葡萄汁和旧布料的气味，而是那种木材特有的芳香。我往里张望，首先看到的是一床被子和一件宝宝用的洗礼服。这会不会是 Evan 或者 Evan 的妈妈的呢？在那东西的旁边躺着一只破烂不堪的泰迪熊，那只熊只剩下了一颗纽扣做成的眼睛，那只眼睛茫然地凝视着上空。哦天哪，那是 Jack 的玩具。说着艾文把小熊翻转过来，让他坐到了一旁的桌上，并且还轻轻地晃了晃那只熊的脑袋。妈妈简直想尽了一切办法才让 Jack 把这只小熊留在家里，然后开始去上幼儿园。哼，听起来和我弟弟 Joy 很像。这是我头一次没有因为想到弟弟 Joy 而觉得伤感。 Evan 把这个箱子翻了个遍，他把毛毯、婴儿服还有看起来像是从前的梳妆台的桌布的东西掀起来查看了一番。这什么也没有。他把桌子推到了一旁，从底下抽出了什么东西。那是一张小纸片，应该是从什么纸上的一角撕下来的，已经被虫蛀了，还有点发黄。在艾文翻转纸片亮出上面的文字之前，打字机按键敲击纸面留下的印记便已经清晰可见了。我想这应该是书稿里的内容，而这个纸张的感觉就和出现在木屋门外的最后一张，也就是 Hannah 在这儿找到的那个部分，简直就是一模一样的。我歪过头去看着那上面的内容，只看见了第一行的一个他字和下面一行的高山两个字。我觉得汉娜打开箱子的时候，这地方应该放着什么东西吧。我比划着箱子里面一块空出来的位置，转过头仔细地打量着这间屋子。也许他把原本在这儿的什么东西给拿开了，然后忘了自己这样做过，或者他忘了告诉我们一声。他到医院的时候脑子可能还是晕晕的，而且我的话还没说完，我就已经发现了目标。那是一个木质的银器盒，那东西在满架子落满灰尘的梅森玻璃罐中间显得十分的突兀。盒子的古董锁旁边还刚刚留下不久被螺丝刀撬过的印记。艾文你快看，在那儿。艾文瞟了一眼，他惊得往后一缩，那盒子是我妈妈的，她一直把它放在这木箱子里的。说着艾文迅速跨出去几步，穿过房间取下盒子又走了回来。他把那盒子放在靠窗的桌子上，期待的感觉顿时在这个房间里蔓延了开来。妈妈总是说家里的银器都收在这盒子里，可我从来没见过妈妈把它拿出来或者拿它来用过。说着艾文捏住最下层抽屉的小拉手，准备将它拉出来。抽屉的滑轨有些变形，一次只能抽出一点点。抽屉里放着什么东西？是几张纸，看起来年代相当久远，已经有些破损了，而且那纸的边缘还发霉了。渐渐的，抽屉终于彻底拉出来了，亏得艾文及时接住，才没有直接掉到地上。抽屉里 那一摞纸随之站沉了起来，发出了稀稀疏疏的声响，而后停住不动，正面朝下的堆在那儿。这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了。艾文用拇指描摹着最上面那页纸张所缺失的一角，这空缺的部分显然就是他先前在箱子里找到的那张小纸片。哦天哪，看着这个很眼熟吧？ 没错，他们就是属于那张纸的。 艾文把抽屉放到了我的手上，又要去拉第二层，然而刚一使劲，小拉手便掉了出来。很显然，这是之前被人扯掉过的，然后又重新塞了回去。紧接着艾文试了试另外的那一层，可这盒子似乎是铁了心的，执意要保守它的秘密。上面那两层应该是锁住了，看样子汉娜好像也试图把它撬开，但是没有成功。也可能汉娜担心把它弄坏了会给自己惹麻烦。我迅速翻了翻抽屉里的那摞纸，照我估计这里头大概有30页左右，加上三天之前出现在木屋门外的那15页，总共合起来也只有45页的样子，页数都是随机放的，没有按照次序排列。我很想悄悄地溜到某个安静的角落里，重新整理好先后次序，然后早点找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秘密。不过我对这盒子也很有兴趣，这里面究竟还藏着什么东西？艾文拿起来掂量了一下，又把它放回桌面。我想这里边还有别的东西，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我能听见他在里头四处移动的声响。说着艾文在房间里扫视了一圈，我们得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工具能把它打开。他发现了桌子上有一把螺丝刀，于是就拿起了那把螺丝刀。 你打算把它拆毁？ 我十分惊讶。我的打算是要么把锁撬开，要么巧妙地捅开抽屉，这跟你说的还是有区别的哈。说着艾文勾起一边的嘴角冲我笑了笑，他的蓝眼睛在卷发的映衬下显得闪闪发亮。 好吧， 我有点怀疑，说话声音变弱了。作为一个古董爱好者，我是极不愿意损坏一件已经留存了多年的物品。 不过请千万别把这盒子弄坏了。 哦，我从来不许空头支票。只是这一句话便足以令我打起精神，对奶仓进行彻底的搜查，希望寻得其他更好的工具。结果我找到了一把刮漆刀，一把旧式的碎冰锥，还有一个拖车钩栓上的金属插脚，一把圆头锤和一根卸胎棒。除了这些，便就是艾文手上拿的那把先前发现的螺丝刀了。 我艾文，拜托你了，你可千万别用那个。 我祈求着指向了那根卸胎棒。 我们可以把东西带到锁匠那儿去，我来付钱，真的。 锁匠？这样你只管看好了。艾文俯身向盒子，他手里抓着工具试探着插进了锁孔，用看上去还挺专业的手法撬了起来。 艾文，你这太吓人了。 我坦言，看到艾文把螺丝刀从抽屉一端移到了另外一端，然后像开香槟酒的软木塞子一样慢慢地使它松开。 看你这架势，好像你之前真的开过锁。 我看了重播的灵书妙探。 哦天哪，我也喜欢那部电视剧。 我发现我和艾文之间又多了一个共同点。在抽出足够的空间之后，艾文用手指紧紧地抠住了抽屉的边缘，把它彻底地拉了出来。 哎，有了！我想，这些应该还是书稿。不过，我之前听到的那个动静，肯定不是这些东西发出来的。 说着，艾文把拉出的抽屉放到一旁，又专心地研究起那盒子的盖子。而我则小心地翻了翻刚刚找出的这一沓纸，我的指尖描摹着字词印在纸上的凹痕，我想象着作者的手指用力敲打打字机按键时候的情景，我在想那样的一双手到底会是谁的手呢？ 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